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那顿甜点是东飞鸿买了单。甜点时间后，他陪着东哥慢慢走在林荫道上，漫无目的的散步。他穿着一件长款驼色大衣，围着一条白色围巾，不算多么高级昂贵的品牌，却极契合他的气质。风掀动他的衣角，露出一点曲线修长的小腿轮廓。池小池跟在他旁边，手里提着一个奶油塔。东飞鸿轻笑着看着他手里的纸袋。 你喜欢吃这个吗？ 味道还不错，是上次罗森推荐给我的。 罗森是加拿大的花滑选手，是个喜欢拉人谈心的话痨，嘴碎得令人头疼，以至于一张口就让池小池感到一股教导主任的秃顶气质扑面而来。东飞鸿接过纸袋。 如果喜欢的话，我回去学着给你做。 能做吗？ 东飞鸿打开纸袋，一眼望过去，淡奶油多少克，高筋面粉多少克，发酵了多久，烤了多长时间，用了什么样的烘焙纸，全部数据从眼前一一闪现，一清二楚。将信息接收完毕，他把袋子提在右手上。 小叔尽力。 而下一秒，他就觉得右手有些异样，一只比他小了几号的手极其自然地搭握上了他的右手虎口，并伸出一根食指和他一起勾住了纸袋的提手。东飞鸿脸色微变，他四下看了看，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街头艺人正在玩把气球扎成不同造型的杂技。 小叔给你也扎一个做纪念吧。 池小池点头，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把手抽离。 在这等我，不要乱跑啊。 他把手揣进上衣口袋里，快步离开。等他走远，林有妖问， 你的接触障碍好了？ 池小池感觉到零六幺口气有点奇怪。 还好吧，最近没犯过。 零六幺一针见血地指出。 上周日还犯了。 预选赛排名第一时，教练兴奋地抱了他一下，他一转头就跑去洗手间吐了三分钟。 这不都过了三天了？好了好了，我认错，以后不跟剧情人物下发展关系了。别生气啊。 我没生气。 下次再犯，你罚我抄书行了吧？ 抄代码。 学游子池小池马上附和。 哦，抄代码抄代码，正着抄一遍，倒着抄一遍。 哼，零六幺有点忍俊不禁。哄好了六老师，池小池就没有再说话，只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原来楼哥长大后的手握起来是这样的感觉啊。另一边，零六幺也说不清自己哪来的气，堵在胸口里着实不好受，但撒出来又觉得自己莫名其妙。他的病能好转，难道不是好事儿吗？这样想着，他不自觉握上了自己仍有温度残留的右手，嘴角不自觉地翘起来了一点点，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。这条林荫道靠近当地的一处大学，气球艺人的表演有不少女大学生围观，而一个东方面孔的出现着实是有点突兀。他认真围观了一会儿，用极温柔的英伦腔道， 打扰了，我想要一个小狗形状的，可以吗？ 先生，您想要什么品种的？ 事先声明啊，我讨厌泰迪啊。 东飞鸿抿唇一笑， 普通的小狗， 像狗肉那样普通的就好。东飞鸿的脸本就长得偏于俏丽，再配上温润如玉的气质和品味，吸引力对许多女孩来说简直是致命的。注意到周边投来的炽热视线，东飞鸿自然转过头去，带着笑对其中一个女孩微微一颔首。 您需要一个吗？ 那个穿红大衣的女孩子眼睛直发亮。 可以吗？ 我的荣幸。不过冒昧的问一句，您有硬币吗？ 啊，我有的。 东飞鸿目光向后一转，看向东哥又转了回来。 哈，是这样的，我和我的孩子一起出来旅游，我想要从陌生人手里收集一些硬币，把这些硬币存起来，祝他一生顺遂。 听到孩子两个字，那些姑娘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略微遗憾的情绪很快统一的转为欣赏。胖女孩摸出一个硬币出来，身上有硬币的女孩们都摸了一个出来。红大衣的姑娘问， 给我们需要说些什么特别的话吗？ 只要是住院的话都好。 您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？ 东飞鸿浅浅一笑， 哈，中文名叫做东哥，英文名叫 Julie。 东哥是东哥， Julie 则是池小池的英文名，这样收集来的祝福就是双份的。姑娘们虔诚地许了心愿，东飞鸿接过他们的硬币，说过谢谢，又拿出钱包向一人付了100加元的钞票。 可以麻烦您为他们每人做一个吗？ 说完他接过自己的小狗，往池小池等他的方向走去。看到他手里的硬币，池小池早已习以为常。 又拿到幸运硬币了。 东飞鸿笑着把小狗递到他手里，又把硬币叮叮当当地装进口袋。这些年时间是12倍加速过的，却也是三个人实实在在地一起经历过的。每到一个国家，东飞鸿都会向路人收集硬币和善意，再储存起来。硬币颜色不同，面值不同，满满当当地存起来已经有一罐了。池小池边走边说， 存钱罐都要满了， 那就再换个新的。 池小池捧着气球端详着， 给你起个名字吧，叫狗肉。 什么名字啊？ 就叫狗肉。 东飞鸿象征性的思考了一下，选择了妥协。 好吧。 等到憨态可掬的狗肉跑完了气儿，池小池和东飞鸿才坐上了飞离多伦多的班机。东飞鸿的家离体校略远，离省队却近得很。自从东哥转入省队，他常来看他。转入成年队，东飞鸿自然要来帮他搬家。东哥的头发又留长了。池小池对着镜子考虑半天，给自己扎了个高马尾。虽然同在省队，成人队和青年队的宿舍楼不同，训练场地不同，彼此间泾渭分明。东飞鸿把行李搬上车时，池小池坐在行李箱上滑来滑去。饶是这么一副幼稚的尊容，路过的青年队队员遇到他，态度都立马收敛不少。 东哥。 东哥这个名字命里欠揍，正正经经叫起来就能占人便宜。因此刚进青年队的时候，不少人在背后犯过嘀咕。但是渐渐的，没人再对这个名字产生质疑，甚至大部分比他年龄大些的队员都愿意真心实意地叫他一声东哥。一是因为他渐渐有了资历，二是因为他拿到手的奖项。有了资历顶多算是老油条，奖项才是妥妥的腰杆子。把行李安置好，东飞鸿在床上坐定。 怎么样，先训练还是先去吃点什么？ 去食堂吧，今天食堂周六，食堂卖小烤鸡，刘妈答应给我留一只的。 东哥和东飞鸿都挺喜欢吃食堂里的小烤鸡， 皮脆肉嫩，肉质熟烂，筷子从背上插进去能把鸡肉直接轻轻松松撕成两半，再配上烧烤酱也能算得上一道人间至味。两个人想着小烤鸡，谁都没想到一出门就会碰上刚训练回来的娄思凡。池小池马上精神了。 哟呵， ATM 来了。 你不会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吧？ 我知道，姓娄嘛。 娄什么？ 娄什么？ 娄思凡。 哦哦哦。 牛是几个意思呀？